喂，欢迎翻到嚟 My Radio 港珠澳第79集啊！咁啊 ，My Radio 最粗口嘅节目啊！咁啊， 即系最激啊！呢个 最激、最癫、最粗口啦！咁今集咧，阿监制咧又系唔知去咗边嘅，佢话个下个礼拜会， 佢系咪波噶？ 唔系啊，佢话佢下个礼拜会 join 啦，但系你下个礼拜唔 join， 我唔 join， 你哋两个做啦，两支棍啦，而家兴棍啊嘛。 咩啊？屌你！ 而家兴嗰啲两支棍啊！ 你可唔可以解释下点解你下个礼拜咧，即系你屋企要装修啦，咁你又搵地方搬啦，即系点解你可以租嗰个地方系冇 internet 嘅咧？ 喂，咁平啲嘛，最平啲嘛， 平几多 啊？喂，平一半以上啦，嗰啲即系嗰啲 granny flat 嗰啲乜都冇嗰啲最平嗰啲咯。 几钱一晚啊？ Airbnb 嗰个80几蚊啫嘛，80蚊到啫嘛。 有冇得泊车？ 有得泊车， 有得泊车啊！ 有得泊车 ，Maryfield 好近食嘢添。 哦咁啊，即系可以又可以泊下外景啦吓。咁啊，系啦，即系阿监制阿猫姐就要即系你两个礼拜定三个礼拜唔做得啊？我都唔知。 两三个礼拜啦，你哋搞掂佢啦，我就唔理啦。咁啊，如果你下个礼拜新地都 OK 嘅，但系识蚊地开始我就唔得。 咩啊？唔好咩啊？新。新地可以录嘅咁啊，即系 新地我未出去嘛，我礼拜一先走嘛，佢、 okay、 开始嚟驳我厕所， 你开始俾人驳啦，唉、哎、真系， 我个厕所俾人驳、 哦，你去厕所嗰个地方俾人驳，哦， 留正跟住吓，唔系我话之后你哋两条棍做主播咯，而家兴啊嘛， 即系我话， 而家呢排嗰啲个个都喺度维权，个个都要平等啊嘛，中意两条棍啊嘛， 唔系我有啲家事，我有啲家事可能要飞嘅，即系我。我咪后再同你讲啦，系啊呢啲嘢，系啊， 咪后先讲啦呢啲。 咁啊，即系系啦，咁啊下个礼拜应该系我同简洛夫做啦。而下个礼拜咧，我会喺边咧，我唔知，但系咧我要买关注先。我可能有啲家事要翻香港，系啦。咁啊，即系上个礼拜我哋啊，即系喺节目度唱歌啦，又断背话今天啦。咁啊，即系我有啲 菊花开系咪啊？上个礼拜好似 咩菊开来啊嘛。咁即系有啲听众咧，俾我嘅反应就系咧，你话你讲捻到咁咧，唔惊俾人告咩？屌，我惊佢有牙，仆街，你咪告鸠我咯！你要 proof 都系我至得噶，你老母放蛇咬我啊！真系咁 啊！但系真系有啲人真系信咧，好单纯咁信呢个系，即系唔系一个阴谋论，系一个普通嘅投票，佢就好白痴嗰啲人。 嗱，即系其实咧，个嗱， 就系有阴谋啦！你想 嗱，我礼拜三啊，同你食咗饭啦，咁我就话，即系其实澳洲系受咗呢个西方社会嘅 feel good culture 所影响啊。即系其实全部嘢咧，你都唔需要负后果嘅，同埋唔需要谂背后太多嘢嘅。只要你嗰刻 feel good， 系觉得系内心舒服，系啦，就可以做噶啦，系啦。咁啊，即系其实西方社会咧，好多时即系你，我谂你听到好多 vote yes 嘅人咧，就话 love is love， love 系唔应该俾两个即系两唔同，即系一俾性别啊，俾地位啊，俾身份，俾最重要嘅规限。即系我嗱，我好咁即系咁讲啦。譬如即系话，我好中意我嘅车，我日日喺个车喺度屌个车个车喉，跟住之后咧喺个车喉入边射迷精。咁即系咁，你譬如喺公众咁做，咁就咁我可以同人讲话 love is love 系咩？咁即系你会唔会觉得我系同陈云根啲院友啊？我谂，即系呢听众咧，唔需要有 I Q 130都会明白我讲紧咩？ 唔系我最唔明咧，即系有啲人其实有啲人咧系纯粹以为系一个same sex 咁嘅，但系其实原来个内容系唔止 same sex 嗰种，包括咗咧63种 gender， 唔知你有冇睇过？ 有啊，即系同埋呢个叫 嗰啲 pronoun， 即系我都睇完之后咩嚟噶？ 即系你以后就唔可以 address he she it 啊嘛！即系虽然大部分人咧，我都系好似阿神驹咁嘅，全部都系动物他嘅 it 嚟 嘅。喂，咁系咪即系阿棍咁样？阿棍咁以后 嘅 gender， 因为其实节目未开始之前咧，有听众 send 咗段 gender neutral 嘅嘢俾我睇，我未睇，咁可能即系即系总之系即系以后咧就唔可以叫 father mother， 唔可以叫 he and she 嘅，咁即系要作咗一啲新嘅形容词去 describe 咩嚟噶？ 即系一啲即系你唔可以叫话咩哦，this is this is。 但系最大问题系佢变噶，即系你今日 今日佢叫呢个 Poland， 听日可以变噶，咁样好大镬噶，咁叫咁应该叫边个啊？即系佢唔系定咗就定咗噶，佢可以变噶，无定向噶。 系啊，咁啊扑街啦！即系你 咁扑街啦，可以告你几粒。 系啊，即系譬如你 address， 即系其实我喺香港咧，我好中意玩呢一样嘢嘅，即系你知香港多 TB 噶嘛，系咪？ 系啊， 即系我好捻大声咧，叫啲 TB 做先生噶咯，系啊。 唔系喎，今日佢高兴你叫你，你叫佢做先生。听日佢唔高兴你， 系啊， 叫先生， 或者叫啲乸型嘅男仔做小姐咯，特登系。 唔系讲笑喎、啊，嗰啲泰国嗰啲人妖咧、啊，我唔知点 passport 上面，因为佢哋个例咧，泰国咧，就算你变咗做女人咧，佢个 passport 都要写 Mr 噶，知唔知 啊？系啊，因为你泰国系唔容许呢啲咁嘅嘢噶嘛。 系。 你冇你 个样系女人嚟，点解 Mr？ 你冇睇即系唔知，我唔记得有篇新闻咧，唔知系我 post 出嚟定系边啲保极保守嘅 group 度 post 出嚟噶啦。即系话欧洲有个男人咧娶咗个印尼妹咧，即系以为系即系 我睇过啦呢、這 个系假新闻。即系总之系有个马佬咁就即系娶咗，即系唔知。 系噶，而家新嗰啲手术好劲噶，真系睇唔出噶，头发都改噶。 咁你可唔可以解释俾我听咧？即系佢就话 佢新嗰啲我睇过上网睇过啲资料，我点解啲？因为咧而家呢度都好多噶嘛，嗰啲泰国嗰啲离远睇真系以为佢女人嚟噶嘛。咁、 啊、 你埋边睇咧？你除咗睇到佢须根之外咧，你唔好睇佢个须根咧，你真系睇唔出佢。 但一开声系张柏芝。 每日每日改埋，而家改埋啲声好劲， 系嘛？ 因为你知点解个声会似男人咧？就因为个喉骨啊嘛，佢改埋而家可以。 即系佢基本上啊， 而家泰国嗰啲变性手术好劲啊，系啊。喂，泰国咪多生意咯？如果我哋有 law 未？喂，泰国咪多谢我哋咯。 咩啊？胡伟聪系咪应该去采访下？ 吓、啊，胡伟聪应该嚟开翻个整翻个介绍所俾啲人去变性啊！啱啊，喂，好赞咯。 咁啊，聪哥就麻烦就 take notes 啦，即系可能聪哥都系我哋听众啦。我陈云根 mode 嚟 嘅。喂，如果澳洲呢啲法例通过咁样，搞啲细路又中意变男变女咁啊，话咪大生意？ 唔系喎，嗱，即系你都有睇呢单新闻啦。咁你知咧，佢有一点咧就话。佢即系佢呢两公婆搏嘢嗰阵咧，个老公都听唔到佢系女人喎，咁即系系咪？ 但系而家嗰啲真系听唔到噶。 唔系，但 化妆即系梳根就得。 唔系啊，但你搏嘢，你同条女搏嘢，个閪会出水噶嘛？ 我有睇过，我睇过个新闻啊，佢而家人造嗰啲咧好劲噶，有制禁噶，佢唔知点样可以 出水 嚟制咧？ 会出水？系 啊 ，what the fuck？ 我睇过新闻话，男变女系二个女变男噶，因为女变男嗰个手术系复杂好多嘅。 女变男，你要阴茎，要阴茎重组啊嘛。 佢话净系做嗰 part 嘢咧，点样可以令佢起嗰下咧，都好难做噶啦。 因为你基本上咧要 同埋会有屙尿嗰阵时会棘住噶，如果女变男好多都系。 咁你女仔个尿道喺中间噶嘛，男仔系前边咁走噶嘛。 系啊，所以好难做女变男系。即系呢啲系科学嚟嘅，我哋唔系讲一啲咸湿嘢。 唔系啊，系啊，即系我讲话屌閪出水系正常 嘅。系而家啲科技系先进到咧，个男变女咧好多咧，你去 city 睇下好多咧，你睇唔出噶，其实系即系男人嚟嘅，但系变咗女人咯。好靓啊，好靓，啲身材超正。 我而家我自从上个礼拜日咧，自从出完一转 city 之后咧，我觉得好呕心啊，所以咧，我谂我喺可见嘅将来咧，都唔会出 city 噶啦，系啦。因为即系试完， 即系仲系啊！嗰啲男变女仲靓过啲真系女人嗰啲人咯，即系反而你太妹咧都未必够佢哋咁靓。 屌你冇睇阿张家辉做嗰套戏咩？张家辉唔知做嗰套乜鬼嘢动作片，同条人妖打茄轮啊嘛，话到 咁 爽。 咁而家政府推呢啲嘢喺嗰啲学校，咁如果想 set 之后推呢啲喺学校，咁第日澳洲嗰啲澳洲佬咁变晒女人，咁啲人唔知咁咪会随时男人同男人都唔知咯。 屌咁佢哋国货都屌得噶啦，人妖有乜所谓咧？系咪先？国货唔清唔楚，屌得啦！咁支持本土啊嘛，咪屌本土人妖咯！屌最好快啲咩辣麻啦，即系咩 Bogan 同啲咁嘅人妖结婚嗰啲之后咧，就试管婴儿 IVF 生啲嘢出嚟，系啦。咁啊， 即系屌唔 但 乜 系其实从 点啊？ 生物角度嚟讲咧，我唔知你知唔知啦。即系人嘅本性就系，譬如如果你系譬如缝你嘅 DNA 出嚟嗰啲嘢咧，正常多数咧，即系你有嗰个 connection 喺度。呢样嘢人做过实验， 咩 connection？Attraction 定 connection 唔 系？ 系 connection 啊，因为佢有你嘅，譬如你同你个仔正常啦， 系 即系咁你同老豆反面，老豆老母反面咁我讲啦。但系即系正常啲系，即系因为点解你会？啲人有研究，点解你会同你老豆老母即系有嗰个 有个 intimacy 有个 啊 bonding bond 啊， 喺 有个 度咧？就因 bonding 为 啊， 你哋大家 share 个 DNA 咁咯， OK。 即系通常系会咁咯。但系即系我明有啲人会 adopt 嗰啲，但系始终有啲唔同嘅嗰个 bonding，因为系呢个系嗰个天生嗰个生物学嘅原因喺度咯。 你系咪做老烧毛啊？讲卵化心理学， 喂，我唔系左交顶你个肺。好， 老 呢个 burn hill 成条左交，要屌佢！ 唔系你知 要垃圾交，而家又惊得罪咩？得罪中国冇生意 唔 又 系 唔好讲。 你知其实我呢排我喺度睇 Burn Hill 嗰啲咧，讲咩商界十大枭雄噶嘛？跟住之后有个 comment 咧，即系话咩萧山新人越嚟越似董卓。 我唔听嗰啲鸠噏哦，真系唔系咁笑。 系 冇听啫，听嚟听嚟都差唔多，我得佢嗰 咁啊，即系呢个系 啲。 啊。 就算佢讲咩爆咩嗰啲咧，你听多两个都系爆埋啲垃圾。即系佢咧，佢好保留嘅，佢惊得罪人咁噶嘛，懒系讲到。 咁啊，唔系， 所以， 唔好晒出咁多， 所以麻麻地，我都觉得，我反而觉得有时即系唔系话中意大班嗰啲，但系佢可以屌， 咩啊？ 即系佢唔攞考，但系即系佢会。比老蕭比较激啲嘅， 咁啊，系啦，咁即系我谂，即系其实咧，而家 系 咧， 博士仲好听，其实我觉得博士 屌，唔好讲咁多废话。咁你就即 系讲 系 翻啦。 你都睇到而家咧，好 喂，你 多 好激喎，你够胆 post 张嘢，唔惊俾人 DQ 你个 wall 啊？ 你咩啊？你话你讲咩？你话我咩啊？我个 Facebook 咧，我个私人 Facebook 咧，就系、是、我唔捻 at 人嘅，系啦。咁咧好多时咧，即系同我 at 嗰啲咁嘅人咧，就全部都系唔喺澳洲住嘅。咁你咪毒灰咯，真系。即系，我澳洲其实冇咗朋友嘅，我啲朋友全部喺加拿大啊嘛，系啊，同埋香港噶嘛。即系坦白讲，我 post 我 vote no，你咬我食咩？你唔系唔好捻揾我咯？横掂我太多朋友，我都招呼唔到你。同埋我不嬲都系，我中意激到啲左交好捻嬲嚟为乐噶嘛，真系，我真 喂，好癫！我讲起啲左交，有冇睇啊？今日有条友系 gay 噶嘛？ 跟住咧， 佢系嗰啲 catfish 嚟嘅，好似。跟住咧喺 Queensland 嗰度读圣经，读咗13分钟，跟住俾啲差佬拉咗。 就系、是、即系个即系一基嘅 Catholic，咁佢读圣经 for what？佢读圣 即 经做啲 佢系基，但系佢 vote for no 嘛， 系 俾 啊？ 成班啲嗰啲九唔搭八嗰啲左交围住嗰啲废青咧 系 围住佢 啊？ 咯，嗰啲人又唔系基，我都唔知点围佢做乜。 咩 佢话佢 黐 哋系 线？ 基嘅就围佢就话啫，反而系嗰啲左交围个基佬先搞笑 啲黐线！咁啊，其实而家咧，你都睇到好多 喂，但 基。 系啲新闻真系好 bias 喎，屌！头先我都系睇到个肥西我识基。 边个系嗰个肥西啊？ 俾个肥西喺度 promote yes campaign 嘛， 冇，我冇， 电 我 视 屋企都冇电视。 你冇电视啫，我一翻嚟，屌我谂好卵攰，一睇到系咁屌。 我唔睇电视嘅，同埋，喂，屌，即系其实而家咧都睇到咧好多即系其实我而家有个 list 系讲有咩大公司咧系 support 呢个 yes campaign 嘅，咁即系有啲咩出名啲嘅公司咧，我可以读一读啦。其实呢种 list 好长嘅，咁我拣啲大家都识噶啦。AbbVie 你识啦，系咪啊？药 AbbVie 系药啊，系啦，咁啊 AFL 嘅 support 啦，AGL 嘅 support 啦，哇！屌你老味，Air Canada 都 support 我，屌你老母就唔捻答你。 咁加拿大系合法噶嘛？梗系 support 啦， 咁啊，苹果嘅 support 啦，Amazon 嘅 support 啦， Uber 都 support 好似， 系啦，American Express 嘅 support 啦，哦，而家仲喺， ，Subway 都 support 喎。 屌你唔好嘈，我而家慢慢睇，由 A 开始读咩？Bain 美林证券嘅 support 啦，呢、这个BOQ 嘅 support 啦，哇，Ben and Jerry 都 support 啦，Ben and Jerry 真系， 哦，Ben and Jerry 唔系食雪糕嘅咩？乜嗰间不嬲都系 support 系 嘅，我知 嗰 道。 间又好捻左交，嗰间又 support Bernie Sanders 噶嘛， 系啊系啊，嗰间不嬲都食， 系 我谂系美国好嘢，不嬲都 support 咁啊 嘅，系啦。 City Bank 嘅 support 啦，CBA 嘅 support 啦，系咯， 可乐啊 support 啦，咪 David Jones 啊 support 啦，哇杜蕾斯都 support 到 Kai 嘅喎，呢个 有生意做，点解唔 support 啊，大佬？ 碌嘢诺言咪更加挑战。 喂，其实咁样讲翻啦，我觉得有啲公司去 support 会唔会系即系政府会唔会暗乸底俾啲着数咧？ 唔系， 即系入入 其实咁 行。 讲啦，从商业角度咧，你 support 咧系对你个商誉系好啲嘅，因为啲左交黐捻线噶嘛，你一话唔 support 就好似即系你知美国有间嘢食 chicken sandwich 叫 Chick fil A 咁样，跟住啲左交好捻嬲噶嘛，但系我去食过，其实好好味，即系嗰间嘢咧就好捻正嘅，嗰间嘢到而家咧都系话安息日，我哋不作工，所以佢哋唔开星期日嘅。系啦，同埋佢哋系即系NT 喂， 机， 同埋会唔会啲公司企喺道德高地度，可能对个生意都会比较好啲？ 梗系啦，因为你始终系左交，系使捻晒份粮，但系冇钱落袋嗰啲嘛。所以嗰阵我咪，你记得我喺我哋个 group 度咧，我 post 咗张系即系间 gelato 铺 post，而家系咩 for marriage 嘛？跟住我话屌你食完之 系 后冇 你 钱 讲得 交 呢样 租 嘢 咁咯。 咧，你讲起左交咧呢啲咧冇脑使钱嗰啲，你讲得好啱，我觉得。 点 因 样？ 为我听我啲同事讲，而家啲学校，澳洲啲学校咧，都系教埋啲乜嘢咧？啲细路系唔识嗰啲金钱观念噶。 唔会理理财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啲细路唔识，系要 parents 教 唔系，其 噶。 实我自己觉得咧，系澳，即系我，即系你知，其实我哋好多时，我哋港珠澳一 team 人食饭咧嘅对白好精彩噶嘛，即系精彩过做节目噶嘛。我就系、是、我嗰阵，我嗰日我记得我食饭咧 challenge 你咧，讲过一句就话即系会唔会系澳洲有差唔多即系超过20年嘅经济增长，即系你差唔多系80几个 quarter 冇衰退啦，而导致其实系差唔多系一代半嘅人系冇，即系唔知有一样嘢叫积谷防危，同埋好天收咪落雨柴咯，所以佢哋咪 喂， 有 同 乱 埋 鸠 佢 咁 哋 嚟嘅。 咧，会唔会惯咗个 culture 系等政府养咧？会唔 系， 会？我唔紧要啦， 我都觉得 政府 系， 养。 系啊，即系唔止有一个，唔止有一个人咧，即系仲要呢啲系其实颇为，即系啲大公司嘅 director level 同我讲，即系讲一年赚20几万嗰啲人咧，就话屌有咩咪鸠你咯，大不了翻去攞刀啫嘛，我理捻得你啊？跟住我唔肯出声，我即刻。 哦，系嗰啲有咧，即系谂住咧，人生无常啊！就算你结婚啊，分分钟离婚啊，我做到咁高啊，不如做刀个啦！即系佢有啲人会咁谂噶。 系啊，即系佢同我讲话啊，我而家可以乱嚟噶，因为即系我俾人炒咗，我又 golden handshake，又攞刀，有乜所谓啫？咪攞啲本撇咯，啲友仔。 其实呢个沟抢唔系咁好啊，我觉得。 所以我唔中意，我唔中，我即系我唔中 喂，同 意呢度 埋咧， 嘅沟 我唔 抢啊，所 明 以。 点解澳洲有啲澳洲佬咧，你讲得啱嘅嘢咧，就系、是、即系你同佢意见唔同嗰阵咧， 系 即系点讲？你屌佢白痴咧，佢会闹翻你咯。 唔系，即系我唔捻出声，你喺度话我唔捻俾反应你，跟住之后我屌，我即系你又要我俾意 喂， 见。 嗰啲人真系 feel good，嗰啲有啲好多唔讲道理咧，即系你讲翻啲 facts 同佢屌鸠佢咧，佢哋会发癫咯，跟住即刻攞一扎啲名词喺度屌你咯， shut 你 off 咁又话你 Nazi 即系 啊， bogus 啊，咩鬼嘢啲人。 又话你 Nazi 啊，又成咁咯，I'm Nazi and I'm proud of it，吹。 喂， anyway 几时澳洲先至会多翻啲正常啲人？点解咁多左交嘅澳洲就？ 我都话佢哋生活太舒服啦，所以饱暖思淫欲啊。 会唔会因为冇 border 有关咧？ 系冇其中一个，因为佢哋冇比较嘛，同埋佢哋 嗱，即系譬如你 Canada 咧，你话有 border 都系美国一边啫， 唔系啊，佢 同 哋唔 埋 系啊，但加拿大佬成日俾美国佬耻笑噶 我知， 嘛。 但系美国唔同啊，美国四边都有 border 嘛，所以嗰边 美国咪惊麦佬咯，成日好惊，好卵惊麦佬。 系咯，所以佢哋即系个意识会唔同。 同埋美国佬咧，佢又即系， 同埋你好似新加坡咁，你有马来西亚喺侧边噶嘛，咁同埋有印尼喺下边咁咧，咁都会惊啲噶嘛。 美国佬啊，惊苏联呢个系好耐噶啦，即系呢个系基本上成个20世纪 唔系 美国 澳 佬 洲， 都 你 学 好似即 苏 系 联 ISO 嚟咗，乜都唔惊咁，可能就咁咯，冇乜危机。 咪始终无鱼虾自大咯。 系啊，跟住咪俾左交恶势啊！哇，真系，根本呢个成个运动系俾嗰啲 minority 企业啊，你唔觉得嘅咩？ 咁你话你系咪话咧？即系其实我有啲 friend 同我讲话咧，啲公司系 send internal email 咧，叫人 vote yes 啊嘛。你可唔可以讲下，即系你收啲咩风翻嚟？ 收到啲咩风？ 系啊。 收到睇我睇到好多嗰啲都系嗰啲公司咧，我唔知点解会无端端咧会捐钱俾嗰啲 LGBT 跟住搞咯，我唔明点解。你唔觉得佢哋好多钱喺度搞呢啲咁嘅嘢示威嗰啲成嘅咩？ 唔系，因为其 实 边 有咁多钱喺度买广告啊、整 banner 啊成？ 系啊，唔系同埋好多，其实 LGBT 咧，其实咧有统计嘅，基佬嘅收入咧，即系我唔系讲澳洲啲废物啦，基佬喺美国咧，基佬嘅收入咧系高过啲异性恋嗰啲噶啦，系啊，同埋即系基佬系容易啲专注喺做嘢，因为少即系少啲咩閪细路驼手楞脚啊嘛， 唔系，咁而家话结婚都要细佬嘛，佢哋。 咁啊，咁佢咪要细路咯，咪生出嚟咪。即系睇下呢啲咁嘅基佬睇到啲咁嘅细路啊，屌屎忽生艾滋，睇有个咩反应咯？ 唔系，我就系觉得哇，好惨个细路。如果嗰两个基佬 separate，咁点算啊？个细路唔 咩 要个 啊？ 细路，抌鬼咗佢咁点啊？ 咩啊？冇呢啲啲 喂， 做 咁佢哋有 body 噶嘛？不如整一个细路翻嚟，哦，两个闹交，到时离婚啊，咁点啊？ 咁啊啲种唔得咯。 个细路好惨噶，两个都唔要佢嘅 咁冇 话， 计咁，即系咧，根据呢个轮回嘅角度咧，你前世咪做咗閪嘢咯，咁所以咪要轮回喺有一个两个老豆或者两个老母嘅家庭嗰 嗱，即 度。 系如果可能，即系生物上嚟讲啦，如果可能其中一个啲精搞嘅出嚟嘅，可能都会有少少即系有 bonding。但系如果两即系佢系 surrogate 嘅，完全系 走去领养翻嚟嘅， 系啦，即系完全系冇或者买翻嚟嘅，咁 系 佢 啊。 完全冇关系嘅，喂，分分钟掉佢，咁点啊？个细路当人球咯，真系。 冇计啊！咁鬼叫你条命生得唔好咩？咁即系要揾人帮呢啲细路起个命盘噶啦，嚟解释呢啲嘢，就系、是、等我呢个 Linfield 大主教同你性交转运。 喂，我听讲咧，唔知系咪真啦？话英国咧，嗱，自从立咗呢个同性婚姻之后咧，咁咧有啲private school 俾人告啊，有冇听过？ 告咩？即系 啊？因为嗰啲 private school 咧系嗰啲 religious school，譬如嗰啲 Catholic 嗰啲 school 咧，教啲细路 Genesis 咧，即系嗰啲 创世 啊 man 纪， and woman 嗰啲咧，Adam and Eve 咧，跟住俾啲左交告佢哋话illegal 啊。 咁冇 add 咁问咁点咧？咁左交赢唔赢到咧？ 而家仲 in court case 呢单嘢，咁佢都唔系好耐啫嘛，同嗰个 same sex 拉书嘅，定前年有啫嘛。 咁大镬就系咁啊！ 系啊， 其实 而家英国好大镬，啲学校搞到好大镬咯，我知道系。 你收咁你咁咁咁你咁你你收到张选票未啊？ 我掉咗啦， 你点样掉咗？ 咪 记咗啦，我意 我 思。 记咗啊！咁你 vote yes 定 no 咧？ 你觉得？ 系咪啊？Yes。你唔系真系 vote yes 啊？vote yes 嘅话似 你 pose。 觉得我会 vote yes 咁 先？ 样啊？唔会，唔会啊！ 我真系咁讲，其实咧，我又唔系话咁即系一面倒，但系问题系，我觉得佢呢个设计系有问题，你明唔明啊？ 佢 佢呢个前设系有问题，你系逼我 vote no，你明唔明啊？ 唔 即系 系佢 你个前设有问题啊！如果佢譬如话佢系另外一个 law 嘅，你影响唔到 tradition 呢个 law 嘅，我觉得 OK fine，你有你嘅 law，你而家系直情搞细路，你明唔明啊？我最唔妥佢搞细路。 我 vote no 啊，因为咧，即系我系爷，我系一个好虔诚嘅爷捻啦，系啊。 我系搞细路咯，系。 唔系，我第二就系咧，我觉得系即系 destruction of Western culture，我自己觉得。 唔系，因为啲人讲话呢个系 open 个 back door 噶，如果你呢单嘢咧俾佢过之后咧，佢以后可以乜都乱咁改咯。 系 啊，即系我都系即系 destruction of Western culture，即系要抄陶杰嘅一句啦，就系、是、对西方文明嘅一巴掌刮落嚟啊！ 诶，但系啲左交话呢个系咩？The trend 啊，话呢啲系 modern society 啊， Modern society 全民生艾滋咯，啊哇哇屌呢句要做题目啊，Modern society 全民生艾滋， 跟住到时你会话，不如金仔射个飞弹过嚟咁算， 啊屌，唔系金仔咧就应该咧净化啲咁嘅澳洲啲咁嘅监等下一代嘅 genes，咁澳洲即系金仔应该咧叫北韩嗰啲咁嘅饥饿嘅马骝咧就强奸啲咁嘅，即系你知好啲 Bondi 啊嗰啲 beach 摊好捻多索女噶嘛，嚟即系振兴啊呢、這个叫做朝鲜啊嘅后代，所以就应该嚟疯狂做屌军啊扑街！ 喂，我而家大陆做紧呢样嘢咯， 咪啊几好啊！快啲，喂，欢迎 大陆咪做紧，强国咪做紧呢样嘢咯，咪点会等啲人食过火？ 欢迎你过嚟食小龙虾同埋袋鼠啊！就快啲毒撚死佢哋，即系喂定啲老鼠啊，啲袋鼠啊，食毒药啊，咁食完之后毒鸠死呢班友啊！ 咩？你冇睇之前咪讲过啦？个强国咪杀袋鼠啊！黐线嘅你。 咩？系得啦，唔好 sidetrack 太多啦。喂，琴日咧， OK。 即系你见唔见到咧？天空上边咧有架飞机系喷咗 vote no 啊！ 喂，嗰、那个边个俾钱？又好似系咩 cloud GoFundMe 请出啲人嚟高 系啊，但系而家啲人喺度屌啊嘛！但系咧，即系呢个叫澳洲嘅选管会咧，就好正喎、啊！今次佢就话，屌人哋 say yes 都有权咁样啦，咁 say no 都有权咁样啫，系 咦，咁正，居然咁公平 啊！系啊，即系 ，surprising 系啊，好契，因为即系其实。即系呢单我自己就睇唔到啦，因为我琴日我都系我琴日基本上系我屌你琴日你又放鸠我飞机，所以咧我就 我咩放鸠你飞机啊？咁我唔想噶，大佬啊！ 屌咁你弹个 message 过嚟都得 啫。 我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我点弹俾你啫？佢整晒啲嘢，我喐唔到。 anyway 咧，总之琴日我喺 North Shore 一带度游走啦，咁我都睇唔到个飞机喷咗啲咩。 系啊，同埋咧，我唔明点解啲澳洲佬睇唔到根本呢个成个投票个前设就有问题， 澳洲佬 即 戆 系有乜理 鸠 由？有乜理由你投票个政府会？唔系 neutral，你正常一个投票，咪政府唔应该讲咁多嘢？点解个政府有前设嘅咧？我 唔系，即系咁讲啦，即系香港嘅听众未必会捻明啦。即系你见到啊，而家政府走去搞呢、這个即系譬如你话选管会嗰啲走去 DQ 啊，梁天琦啊，即系 DQ 全部人啊，即系喺度帮建制派，咁你班友都屌啦。咁澳洲即系你香港起码有屌嘅声音啊嘛，但系澳洲系连屌嘅声音都冇。 系咯，点解冇啊？咁白 乜 痴嘅啲人， 戆 white trash 戆鸠嘅，抵捻 咪 死。 咪连嗰个 former deputy prime minister 都有出声，我唔知有冇睇过佢段片咯。佢都话 佢 呢个选举根本系一个 fraud。 同埋 John Howard 都屌啊！ John Howard 佢系 say yes，但系佢话佢觉得好多嘢都唔 sufficient 去即系咁样 push 咯。佢觉得系啊， 咁啊， 系啊。 即系总之系，即系其实，譬如澳洲嘅听众咧，你就应该喺个 mailbox 度咧，就收到两选票啦。咁就即系系咪11月底截止啊？ 系啊，但系好多华人，我觉得都唔 care，都唔会投啊。同埋咧，我发觉好多都系揸 PR 嘅，都唔系揸 citizen 一啲人。 唔系，其实澳洲唔系好多唐人揸 citizen 嘅啫，好多都系 PR 或者 bridging 嘅啫嘛。 系咯，系咯。 咁啊，即系好多都系即系 business visa 咁过嚟啊。总之即系有票啊，唔好嘥，记得要投啦。 系啊，系啊，不过我觉得US 个机会好大，因为佢使咁多钱，同埋啲人咁蠢，应该好大机会，我觉得。 我都觉得会过 yes，但系即系过到 no 咪当 Trump 赢，系咯。咁啊， 应该 yes 啊，佢摆咁多钱，系咪先？ 咁啊，即系呢个叫做第二篇新闻啦，即系呢个鲍鱼血案啊，你可唔可以讲下发生咩事啊？ 喂，正呢、這个就有个有名女子啦，译音叫刘倩嘅， 系咪叫？唔系译音唔系叫北姑咩？ 唔知，但喺 Oven 住嗰条友，唔系 Oven 系 Oven 住嘅，喺 Oven 住嘅。 Oven 好多唐人噶嘛，屌，即系唔好以为 Oven 系集港鬼区啦，其实 唔系啊，佢有两边噶嘛 Oven，一边就 系 嗰啲福建帮， 系啦， 肉店嗰边系福建帮嘅，跟住咧另外嗰边咧就系回教佬， 唔系回教佬嗰边就远离火车站嘅，但系黐火车站嗰度咧就系福清帮嘅， 系福清帮嚟噶嘛，全部都黑狗嘅黑嗰度， 好捻恐怖咩？我行过去嗰多次，话屌咁捻恐怖，佢走， 好黑嗰度系，千祈唔好乱咁去。喂，系跟住讲翻呢单鲍鱼血案先啦。咁咧，其实你知唔知呢单嘢点发生噶？ 呢单嘢系呢单嘢系即系讲个 呢 个 女人咧就系30零岁嘅，都 OK 样嘅。 咩屌咩我咩即系阿生果哥应该屌得落噶， 系 OK 嘅，佢唔差。 OK 个样 OK 嘅，OK 嘅佢。咁咧话说就系咁嘅，佢老公咧就好难到， 就已经系即系两公婆， 佢哋 点 识嘅咧？因为佢哋喺餐馆打工嘅，咁咧老公就做厨房嘅，佢做打杂嘅，咁喺嗰度识嘅。咁咧佢点知老公咧就好难到嘅。成日两公婆翻屋企成日闹交，咁佢都好唔开心。 即感情已一早已经生变噶 啦，系啦，生厌噶啦。跟住咧就佢唔知点样识喺饭堂里边识到个健身教练。 唔系啊，系咪？即系可能条沟捻大嗰啲啊，健身教练即系健，即系 识咗个健身教练 touch 咗啦。 系啊， 跟住咧有一次咧佢煲鲍鱼汤。 用真鲍鱼定自己只鲍鱼先？ 鲍鱼汤，跟住咧就滗咗一唔知滗咗壶俾嗰个健身教练饮。 唔系，即系佢系煲鲍鱼汤，跟住揾个保温壶装咗。 系啦， 咁就个老 做乜 个老公就屌佢啊嘛，系咯。 因为个老公咧唔知系咪见到个健身教练喺附近等紧佢定咩啦，就起火啦。 系啊。 因为话好似想上嗰个车就出去定唔知咩嘅， 咁 系啦， 样。 咁佢老公就起火，起火咧，咁个女人就揸住把刀恐吓，话要杀鬼咗佢， 个女人为要杀咗个老公， 啊，即系恐吓嘅啫，佢唔系真系杀嘅， 系啊， 即系个老公咪控翻佢咯，哦、啊，好啊，咁你杀咯，你咪杀啦，跟住咧，点知越行越埋咧，唔知点样咧，诶、纠缠之间咧，把刀怼咗埋个老公个心口度死咗咯， 系啊， 呢 个都几卡嘅。 咁啊。 但系嗰个女人好正，我睇啲相咧，佢上庭咧，佢系冇表情噶可以。 孤啊嘛，屌乜都得噶啦。 跟住佢仲可以着，仲可以话，我唔知系真定假，仲有咩？before 佢老公 die 咩？I love you, I will always。跟住个老公话 I will always love you。佢咁都讲得出，我唔知系咪真嘅。如果你真系咁爱老公，点解你可以面无表情嘅出 court 嗰阵？ 你真系咁捻爱你老公啊！你唔好做啲疑幻疑真嘅嘢激鸠佢啦，大佬瓜田李下系咪先？即系我屌我又要学 doctor 佢冇 讲。 罪喎，无罪释放喎，而家话 屌咁啲， 因为系意外 同埋 喎， 唔 因为 得， 个主要个证佢赢喺边度咧，就话佢嗰煲汤咧系煲俾全家人饮，话佢 系 唔 啊， 系 咪 自己 就 煲 系 俾。 咯。同埋其实真系唔够证据咁样，因为冇人睇到啊嘛。 系啊系啊 你 系 系唔 啊。 够证据嘅，但系即系你话喂喂喂，其实咧多口问佢个健身教练系鬼佬定系咩嚟 好似唐人嚟噶。 嘅，系咩？咁即系我唔知啊。即系咧好多时咧，好多时你因为出轨故事咧，就系、是。两条大陆咧又结婚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个女人咧就喺勾条鬼佬，但系咧卒之咧 end up 咧嗰条咁嘅北姑咧，多数咧都系嫁翻俾个唐人，即系呢啲好多时啲典型嘅出轨故事。 我唔知喎，但系呢单出轨都几骑呢，我觉得。 屌，即系我即系而家单嘢判咗咧，我唔知啦，但系即系坦白讲，你条咁嘅臭閪。目无表情、面无血色咁出庭，又话又作到个故事咁卵大，你系呃到啲咪 white trash 嘅啫？屌你鬼唔 喂，如果 望？ 呢单嘢换转摆喺大陆，你嗰个呢个两有罪啊？得。 唔知嘅，即系如果个女人周围同人摔跤，周围派水搞俾人，咁你唔卵知嘅。好多时啲嘢屈，即系好似而家你，我唔知你有冇睇苹果啦，而家讲咩 IT 男仔自杀咁样啊嘛，咁其实系即系你唔卵知嘅，而家系讲到条女冇嘢咁 我真系唔知喎呢啲嘢，真系，同埋即系天知咩？佢爱 love 唔 love 佢老公有冇讲过 I love you, you love me 嗰啲嘢系咪先？ 系啊， 佢 屌 讲乜都得噶 掌 啦。 门人咩？I love you, you love me，真系。 咁佢系咁讲嘛？个报纸咁坏 塞啲四周紫菜入鲍鱼度好冇？ 咁 你问下健身教练有冇试过咯？ 塞四周紫菜入鲍鱼紫菜汤嘅，哇，真系好饮啊！谂起都甜啊，真系， 鲍鱼血案呢个题都正啦，我 唉，咩鲍咩咩咩黑鲍血案啊，真系，唔或者叫咩血钱鲍鱼，鲍鱼血流成河啊！ 最搞笑系佢煲鲍鱼汤啊，抵死我知唔解得。 环宇交事录应该揾呢单嘢做乜嘢啦？但系即系呢单嘢就屌，真系又唔系又系，即系唉，唔捻够证据，咁你冇计嘅。咁你法律系咁样嘅，你 common law 系你要 prove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啊嘛。咁真 即系 系 佢 唔 证 捻， 明到佢有个动机去 咪 杀 就 个 系 人 咯， 嘛， 咪就系咯。即系你而家基本上你所谓可以俾到口供，你唔通问米咩？屌叫陈云根问米咩？ 作法。 发作又会反作反喎，真系屌。OK，咁啊，下而家，哇，而家差唔多做咗半个钟，扑街。下一单料啦。咁就你有冇睇到啊？Renwick 啊，有个 resident 啊，俾人叫佢叫啲细路收爹喎。有冇睇嗰单嘢你？ 哦，你讲过下啦， 啊， 听你讲 咁 过下。 就咧，其实咧系一个即系已经亚裔妈妈啦，但系个样似马来西亚人啦，系啦，咁就即系总之系有一班，即系总之喺 Kingsford 住嘅，咁就篇信咧 send 咗俾佢啦。咁啊，We are kindly requesting you in a nice way to help all of us to live in peace and quiet in our street. In the last year, you have taken away from many of us our peace, independence, and quietness. 佢就括弧，Maybe you're not aware of this. You're blocking a parking space. You're blocking the street. You're obstructing traffic. You're parking a trailer on public land, and you're behaving like the owner of the street. We all brought up kids, but not in the way you're doing it. It is not in the Australian way. It was always wrong in the past. It is wrong, illegal, and dangerous now. 屌你老味，连 grammar 又错字啊，全捻错，你咪 white trash 去死啦！If you like your kind and their friends, if 哇屌我唔知佢讲乜 to play and enjoy the car。 所以咁你其实讲翻转头，咁所以嗰啲人梗系赞成 gay marriage 嗰啲啦。 睇下先，哇屌真系成篇嘢文理不通。 跟住你谂下，如果佢 gay marriage， 咁咪可以少啲嗰啲细路嘈冤巴闭。 系啊，咁啊，即系呢个叫做。咁即系呢篇文咧，其实我自己住嗰度咧，都好捻多好捻嘈嘅细路咧。但系即系我唔会走去白纸黑字写埋啲咁戆鸠嘅嘢咯。咩 ？This is not the Australian way 咁咯。咁啊点啫？即系你而家摆明系俾自己有位入话你种族歧视。即系你只可以话佢嘈，但系你唔可以话 This is not Australian 定咩啫嘛？即系咪你 define 咩叫 Australian 咧？咁 Auburn 呢啲人都 Australian 嚟啦，严格嚟讲系咪先 ？Fairview 嗰啲都系啦， 咪就喺度戆鸠嘅。即系你只可以讲你系嘈，你系阻住人，唔该你理下其他人，或者叫你即系唔好放啲细路出嚟咁样。即系你唔好啲字啊串捻错晒，又喺度答啲咩咁？呢啲咪即系啲咩死白閪？ 咁嗰啲白人又大爱包容，系抵佢自己死嘅、哦，即系你一早又喺度大爱，系咪先？咁你收埋一扎呢啲强国啊，嗰啲唔系嗰啲就喺度嘈冤巴闭嗰啲难民，啲发癫嗰啲咧。 系啊，即系我同你都见唔到啊。 系啊，有啲好恐怖嗰啲啊，你都知啦。 所以咪话即系咩戆鸠白鬼，平时喺度大支嘢叫人，即系。要叫人点点点， 大爱包容 咯。呢啲咁嘅， 佢而家点解？喂，系讲起佢大爱包容啊嘛，咁啲细路嘈，你咪大爱包容咯，系咯。 即系呢啲咁嘅小家嘢啊，蹲起个贵族款，我屌你老母，我抵你呢咩澳洲白鬼化，你啲亡国啊，做宾妹帮我哋捧送啊，屌你老母。 喂，差唔多啊，而家都真系。 系啊，咁啊，即系总之系，即系我觉得呢篇嘢系好不知所谓。 我觉得澳洲迟早会俾啲 Asian lead 咯，因为太多种。我教太白痴嗰啲， 洗多两代啦，因为即系而家啲白鬼其实都占优嘅，但系我谂佢好快就玩完噶啦，系啦， 咁啊，咁咪咁，同埋佢沟下就冇噶啦， 唔系咁啊，即系总之就系、是，即系其实我觉得澳洲变新加坡系好事嚟嘅，系啊。 哦，变新加坡可变强国快住未啊？ 即系你变新加坡系你即系你变新加坡系比较差同埋啲唐人劣咯，系。 系啊， 咁即系我觉得我都系好事嚟噶，系啊，即系、 啊、我觉得迟早咁落去，啲人咁蠢，你谂下个嗱，好讲老实讲，嗰啲 Asian， 我识嗰啲 Asian 嗰啲，好少会话支持嗰啲同性嗰啲嘅。咁你啲白鬼支持同性嘅，咁你就唔会差咁多啦，系咪先？ 人哋啲 Asian 真系好捻勤力嘅，即系我虽然觉得呢度啲土生系好捻蠢啫， 同埋嗰啲即系你谂下嗰啲。嗰啲回教嗰啲，我谂嗰啲都支持生噶啦，系嘛？就算你搞同性婚姻，佢都系咁生一堆噶啦。 唔系，但系回教嗰啲上唔捻到位嘅，因为即系会。 但系咁你 Asian 嗰啲好多都即系好多即系大部分啦，即系都有我都有啲同唔话歧视嗰啲，即系都有嘅。但系大部分通常都系即系好多你见到都系嗰啲堂区嗰啲好多都系一个 family 啊，有爸妈咁，通常都系咁噶嘛。 即系我自己就觉得咧，澳洲嘅未来咧就会比好似新加坡咁啊，比阿差同埋唐人一齐玩咯，系啦， 啊，其实都唔系冇嘅。如果系咁样嘅话啦， 即系我自己呢个系啊，但系你话白鬼话冇啦，即系佢只可以咪做孤呢咯，做外劳咯，系咯，因为你真系好卵蠢同埋好卵懒啊嘛，你哋又唔卵 都唔系嘅，有啲好醒噶，我发觉都唔系全部懒，我识得嗰啲有啲好醒啊，即系搞生意都几叻噶，嗰啲系啊， 就系会变咗少数咯，即系个比率会比较少咯。 有啊，有啲好叻嘅，好醒目计数，好叻都有，我见过，即系睇其实睇个屋企点教佢咯。 咁啊，系啊，咁啊嚟紧咩啦？嚟紧呢个系啊，咁佢之后呢单系讲完啦。喂，而家左交文革、啊，有第三个 council， 就废除 Australia Day， 系啊。 喂，之前讲起咧，喂，系咪Captain 话系咪 High Park 个 Captain Cook 哥有冇拉？后屘有冇拆啊？嗰、那个 冇拆到， 话想拆啊嘛。 系啊， 我冇拆到， 冇拆， 黐线嗰啲友仔系话拆咗佢嘛。 即系 Captain Cook 咧，就系咧英国嘅其中一个，即系叫所谓发现澳洲啊嘅人啦。咁即系呢啲咁嘅叫呢咁嘅土狗啊，呢咁嘅 Aboriginal。我而家中意叫佢哋土狗，因为你成班友其实冇见住嘅喺世界上，系啦。咁就即系当佢杀父仇人咁样啦，就系因为啲 Captain Cook 系所谓发现咗澳洲，咁就即系。 系咁开枪射啦， 系咁系咁啊！就开即系当热狗咁撚啦，系啦，当你班咁嘅土猪， 清算。 当你热狗咁捻啊，先系啦。咁就咩啦？咁就即系觉得如果要继续树立呢个 Captain Cook 铜像喺度咧，就伤害咗呢个叫呢个咩土狗嘅玻璃心啊，所以要拆鸠咗佢咁样咯。咁即系其实点解好多 council 咧话要废除 Australia Day 咧？就系因为就话要废，即系对呢个土狗系唔捻公平噶嘛，系啦，即系对 喂，有个 council 正喎，跟住咧佢门口有四支旗噶嘛， 系啊， 跟住 即 话 系国旗、省旗、土狗旗同埋咩旗啊？ 跟住话有一个其中一个 council 话，迟啲想唔挂澳洲旗喺出边喎 Australia Day。 挂咩旗 啊？跟住我咪挂，我唔系我挂土公旗啦，因为俾钱啊嘛，明咩？金住噶嘛，跟住挂佢啦，系嘛？ 黐捻线。 唔系佢话因为唔值得 celebrate 澳洲Australia Day，所以咧其实佢有四支旗噶嘛。佢话咧其实草拟咧想 Australia Day 嘅掹咗澳洲旗落嚟。 黐捻线，如果你唔承认自己澳洲国民，咁你咪走咯，屌！ 喂，我唔明点解佢要放假咧？咁如果佢觉得 系啊，冇 啲人 放假咯， 纪念 celebrate 咁冇放过翻工咯。 系啊， 知边个话佢要嗰日去抗议嘛？系咪？要个 系 嗰 啊，即系着 scrap 交埋 penalty rate 添。嗰日系个 regular working day 啊。 系咯，regular 噶嘛，唔系你去抗议唔紧要，咁你当你翻工噶都系咪先？ 哇，屌 unfriend 潮嚟啦，已经有两条 unfriend 咗我啦，即系 做乜事啊？ 我出完呢个叫 vote no 嘅嘢，系啦，又跌咗两个。 咩人嚟噶？左交嘅？ 唔捻知，唔理嘅啫，快啲快啲死啊！鬼唔开门。 系嗰啲左交好玻璃心噶， 梅毒上脑啊，死全家，真系。 即系人哋反对都唔得噶，即系我都有时都费事讲太多，啲左交太过白痴，讲极都唔明嘅，好蠢嘅，唔知点解。冇 common sense 嘅好多。 欢迎 unfriend 啊，唉，咁啊，即系嗱，咁讲到咧，即系落去落埋下一个 topic 啦。阿 Maya 系咪蚀到扑街啊？ 系 Maya profit 跌八成啊嘛。 八成定8%先？ 80% 啊 ，80% 啊，plum 80% 啊。咁但系而家系即系佢 plum 80% 咁就咁佢而家咁佢赖。 因为佢个招咧，你知唔知佢点解会 plum 咧？因为佢其实个 turnover 系多咗噶，但系因为佢狂减价，乜都减价嘛。 咁佢唔减价真系冇人去噶。 系啊， 即系虽然 都嗱，即系个 turnover 虽然升咗几个 percent， 但系佢因为嗰个 margin 低咗咧，所以同埋啲租又贵咗咧，所以佢就 贵咗，同埋啲 high penalty 电费嗰啲又贵咧，系啊。 但其實咧 ，Maya 咧，同香港聽眾講下啦，即系 Maya 咧，係咪等於香港嘅永安啊？差唔多啦，一樣咁。 差唔多啦，差唔多好舊嘅嘢咯。 即係好舊嘅嘢，好老土嘅嘢。 係啊，即係三月咁啦，以前嘅。我覺得似三月多啲。 唔係似永安，我覺得。 唔係永安唔係 counter 嘅，永安係佢自己賣自己嘢噶嘛。但三月係人哋 counter 噶嘛。 係啊 ，Maya 其實大部分都 counter 嘅， 係啊。係咯，佢三月咁咯，以前嘅三月咯。即係你冇去過以前三月。 我梗係有啦，屌我梗係有啦，即係三月以前。 即 係 三月， 以前三月一行入去即係化妝品部，一行入去左邊就係鋪佬噶啦嘛，右邊就係化妝品啊嘛。佢下面全部系一格格咁样，话面包铺啊一档 ，Panna 成一档，啲千灯成一档噶嘛，系咪啊？记唔记得？ 咪系咯，你唔觉得 Maya 成个三月咁样？ 屌啫，你唔好虾我后生啦，我好老饼嘅，我记得呢啲嘢。 永安咁嘅设计嘅，永安唔同，永安系嗰啲特价嘢啊，家庭用品摆喺门口噶嘛，但系三月就系化妆品摆喺门口噶嘛。 咩啊？系啊，即系 anyway 啦，总之即系，但系其实 Maya 咧，你平时咧就系因为佢成日减价咧，所以佢嗰啲咁嘅翻工啲恤衫咧，其实系平，好捻平嘅，平捻过 好平，好平啊！佢啲嘢20蚊件衫，黐线， 同埋啲嘢系靓嘢嚟噶嘛，佢系20蚊件 系 几好嘅， 好平啊！ 啲翻 好抵啊！佢而家啲嘢， 啲翻工嘢系正噶嘛。 但系我觉得佢长远咁搞系唔掂噶，即系佢其实应该结合 Amazon， 我觉得佢就有得捞啦。如果佢就咁自己玩就冇捞人哋。 唔系，其实佢就系啊，即系你都讲得啱啦，即系其实即系咁。佢應該結合 Amazon 或者即基本上佢降價咯，即係基本將全部即係變咗做特賣場咁樣，即係變咗 TK Max 咁樣。 佢唔使咁樣特賣場，你特賣場佢啲場就租貴啊嘛，你特賣場通常要去租平嘅地方噶嘛。 咪就 執咗佢。佢咪搞 Amazon， 即係好似 Apple Style 咁樣，懶係高即係點講啊？懶係嗰啲叫咩 High Tech 啊？in 啊咁样咧，会有人帮衬噶嘛？就算你啲嘢贵，咁嗰啲左交会帮衬。 唔系，但系如果 你有 taste 有 trendy 咁。 如果你讲话又要变潮，你又唔够 David Jones 潮。 系咪 呢啲 先？ 钟都唔系好潮，因为我觉得好古老。 你 我觉 咩？ 得 Amazon 你一定炒晒佢哋 唔系，但其实我觉得 Amazon 入嚟咧就会收 David Jones 同埋收 Meyer 皮啊。即系其实你谂下咧，David Jones 有嘅嘢，你下间 Westfield 啊，全部都有啦，系咪先？ 其实我觉得佢哋好蠢。 David Jones 都 佢 系 哋， 卖专柜咁样啫嘛，好戇鳩噶 你唔 嘛。 使一间铺头，你唔使好多好多嘢啊。其实你最紧要即系俾人哋睇到你有格咧， 系啊。 啲人会入嚟帮衬你。你得唔使好多 item，其实你都会赚到钱嘅。同埋而家你 online 噶嘛，你使乜摆咁多嘢啫？咁你咪即系好潮好 in 咁样，跟住叫入到嚟，你咪 online 度 kick 咯。 我谂会更加市桥啊！ 系 啊。 我谂你上次翻过2014年啊嘛，系咪啊？你知以前3月嗰位，而家变咗个大摩啊嘛，叫 Lee Garden 啊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 其 系 实即 啊。 系你基本上你将呢啲咩死人铺，即系你要缩咗佢，将佢变咗化妆品专柜，即系好似地下嗰间 DFS 咁咪算咯，系咪先？ 系咯， 你 我 有 意 得。 思即系佢应该做 Apple Style 咁，你产品唔使多，但系人哋睇落去系 professional 嘅，咁自然有兴趣入嚟睇嘅。佢譬如你整俾佢自己 click 嘅，譬如结合 Amazon 嘅，佢自己 click 嘅，佢会嚟买噶啦。你而家越多又烦，反而啲人唔想行添，我觉得。 唔系你 而家 咁， 个买嘢嘅模式唔同咗，唔同以前，即系以前就话要攞好多嘢喺度试又成啊。咪美国有啲铺头系咁噶嘛，佢即系顺丰都有啦，唔好讲美国啦，抄美国噶嘛，顺丰嗰个，即系佢摆净系摆啲 sample 喺度嘅。 系啊，咪上 你 网 要 订咯。 买咧，入到嚟我呢间铺头咧就揿， 唔系你阵间睇咩？你阵间。 你试个 size 啱咧你就揿。 你陣間咧，你睇下有即係有個嘢叫乜鬼嘢？有間百貨公司叫 Bloomingdale，你睇下呢個 Amazon 應該唔係 David Jones 應該走呢條路咯，即係潮係賣好多嘢，但係鋪頭咧係嚟去得一個 size 一個款嘅啫。你試完之後唔啱嘅話，上網再訂咯，係啦。 系啊，梗系 同埋 咁，你应 嗰 该系 間 走呢条路线 間 啊！你 嘢係 short staff 嘅，係唔夠人嘅。咁你而家你 David Jones 嗰啲係太撚多人咁，一個部門有3條友咁，做乜撚嘢啫？系咪先？ 咪咯，同埋嗱，你谂下，你嗰啲如果你好似你头先讲个 style 咁，你佢已经可以缩咗个铺位，系咪先？ 系好 悭翻 细 啲 间 铺， 嘅咋，系啊， 悭翻啲租，悭翻啲电，又可以悭翻啲人手，系咪先？ 即 跟 系 住 同。 啲人同埋啲买，而家买嘢嘅人系中意佢 under 佢嘅 control，唔系 under 你个 sales control 佢噶嘛？ 系 你 啦， 明唔明啊？即 同 系 埋 而家嗰个 psychology 系唔同咗啊！ 你做好个网店佢，同埋系啦，即系你 系啊， 铺头。 因为佢讲佢自己 click，佢觉得系 I am controlling。以 系啊， 前嘅模式就系话要靠你个 sales 要 sell 佢噶嘛。 即系而家就系我只需要嚟试啱个就系啱嘅，见个长度系啱嘅，其他色我上网订，唔该你咁样咯， 系咯，因为啲人系 self control，即系我 direct 噶嘛，而家买嘢嘅模式系唔系话个 sales direct 佢噶嘛，都唔同咗个玩法。我觉得如果 Maya 再搞大堆头咧，冇得做噶啦。 咁即系其实咧呢度引申过咧，即系咧我最近咧睇到 AFL 有篇文章啊，就喺度屌 Harvey Norman 啊，咁就话即系 Harvey Norman 咧，其实我哋之前都笑过好多次啦。佢对于 Amazon 入嚟嘅话，个 hair 咁捻大个鼻啊嘛，即系觉得 Amazon 会收皮啊嘛。咁即系 Harvey Norman 咧，其实咧原来咧俾呢条记者咧踢爆佢咧，即系我哋开头就话 Harvey Norman 好多仓好多铺啊嘛。唔系咯，其实 Harvey Norman 啲铺系好多系 friend，佢系行 franchise model 咯，系啦，佢系得个壳嘅啫，系啊， 哦， 咁 唔系，但系 就 佢唔系有 warehouse 嘅咩？即系嗰啲 warehouse 系佢地，佢同 consignment 噶嘛，收 佢 翻租噶嘛， 咩？佢一 佢收 部 翻租咯。 佢 一部分嘅啫，唔系啊，即系佢基本上系叫人自己搞掂咗嘅话，你用我牌头嚟 trade，你攞我，你问我攞货咁样嘅啫。其实佢 profit margin 系咁跌噶嘛，即系虽然佢今年系升咗，但系佢个 margin 系跌紧嘅。咁即系， 间间 retail 澳洲嗱，你老实讲，我睇个 report 讲咧，即系点讲啊？佢哋嗰啲 turnover 系会升紧嘅，但系问题系点解会升咧？就唔系因为真系赚钱，系咧佢啲嘢卖平咗， 所以咪多人买啲嘢系比 即系 起几 啲 年 人 前系平 佢变 咗 咗 嘅。 推咗 online，之前 online 买嗰班人咧就变咗去铺头买，因为平咗啊 唔系， 嘛。 我都系噶，即系其实我发现 系 原 啊。 来铺头系平过 online 买噶嘛。 但系 overall 咧，其实实际上嘅消费咧系跌咗嘅，因为你计如果你计翻实际通胀咧，其实 retail 嘅消费系跌咗嘅。点解咧？因为而家啲楼太贵，电费太贵，跟住学费又太贵，根本实际上嘅 spendable income 系跌都跌紧噶嘛。 系啊，冇错啦。 系 咁 啊， 就即 系 系呢篇文咧，就喺度扮阿 Amazon，唔系扮 Jerry Norman，即系 Jerry Norman 咧就串柒柒咁，以为仲系90年代个个都要去你间铺头买 系 嘢。 啊，我觉得 Amazon 你会佢哋会死噶啦。Amazon 而家系玩嗰套俾啲客户自主嗰套咧，佢哋会做到噶。 同埋即系，同埋你 Harvey Norman 咧，你即系佢就即系不断吹嘘自己周围都有铺啊嘛。但系你买啲大嘅嘢，其实系占。 其实你而家唔使噶，你整个 pick up point 俾人得噶啦， 唔 好 系 多都系 你跟住之后咧，呢条记者咧就走入去睇 Amazon，咪即系Harvey Norman 啲人系买咩多？其实系买细嘅嘢多嘅。咁呢个问题就嚟啦，你买细嘅嘢多，你喺啲奇怪嘅地方买，咁你咪运费已经食捻晒啲 margin 啊。所以佢个 margin，佢个 revenue 系升咗，但系佢个 margin 系跌鸠咗 唔 啦。 系佢咪蠢咯？你讲真，你卖细嘢嘅，你使乜咁大个铺嘅？系咪先？ 咪就系你。 同埋而家你啲人都唔兴，即系点讲啊？以前就话我要去买呢样嘢，我去买俾钱就攞货咁样，系咪先？ 系 而 咯。 家好多人都识完去 pick up 噶啦。 唔系啊，我上次咧，其实咧， 我都话好多嘢买定 click 完去 pick up 嘅。 我上次去 Good Guys 买嘢咧，因为你知我而家我留长咗个头啊嘛，冇以前咁短啊嘛个头。咁我就要即系买个 set 风筒啦。屌，我走去，基本上我都唔知佢赚我乜捻嘢钱啊！啲咩即系呢 Without 实心风筒卖25蚊咁，但系你够咁捻大个铺，咁你扑街喎。同 咪 埋， 系咯，你唔使，你净系电费都蚀到你扑街啦！而家电费咁贵， 同埋我唔即系 我计人工啊，你电 你话 费都 你自 蚀。 己，你话你自己成日行 Bingley 嗰啲，你见到系冇捻人俾钱噶嘛？入边系班人喺度打牙教嘅啫嘛。 因为点讲咧，话俾你听啦，Bingley 嗰啲咧，佢唔系赚你啲钱噶，Bingley 嗰 赚 啲系 吊打嘛。 啊，佢哋已经有 contract 有成噶啦。 啊。 个铺系开嚟俾人俾嗰啲，即系譬如你而家买新楼，可能佢会俾几个 style 你拣嘅，有时咁系俾嗰啲客嚟入嚟行下，即系拣边个款，要边个牌子嘅啫。 唔系，我去冰呢个好閪嘅，我系上网订，之后去 pick up 嘅，因为上网平啲嘅，大佬。 唔系，我帮衬开嗰间咧，佢可以做到上网价俾我。 咩啊？咁我系即系咁我 冰 懒， 呢个识嗰条友咧，佢俾上网价我。 我懒得讲啊嘛，咁我都系 冰啲有三个价钱咯，我知道佢哋话， 有咩 即系 三？ 嗰个人对我好老实，佢俾埋我电脑我个睇。 即系点啊？即系 cost。 一个咧就系如果你叫，譬如叫你叫佢俾减价你嘅，咁咧 系啊， 就譬如普普通通5% 咁啦。 系啊， 跟住另一个咧就系话你再储啦，咁咪俾多啲你咯。跟住你买得多咧，佢最多可以减到20-30% 噶，都得噶，系啊。 Good guys 都有嘅，据我所知，系 系啊，Bingley 系可以减好多，佢做到简直 online 价俾我。我次次买嘢都俾 online 价嘅，我同佢熟噶嘛，所以都帮我条友买。 咁啊，即系总之系即系。但系呢篇记者呢，我其实我 post 咗个 group 度呢篇文咧，就系话呢啲咁嘅澳洲咩传统生意佬啊，全部等收皮，系啦，呢个系佢哋个。 系佢呢啲模式唔掂啦，我觉得真系唔掂。 梗系唔掂啊！你自己国家新一套，新一代根本就唔捻 buy 你呢套，系啦。 系啊，咪等收皮咯，俾啲阿婆100萬咯，喺 regional 开咪得咯。呢啲模式，regional 租又唔贵。 regional 啲人蠢啊嘛，咁咪受你班閪老塔咯。 呢啲喺 regional 有得捞嘅，但系你如果你 city 咧，我谂迟早扑街嘅。 一来就系同埋，你唔觉得呢啲咁嘅电器铺嗰啲位系好捻唔方便嘅咩？ 其实讲真，你买电器嘅，你如果你睇啱嘅，你都系 pick up 噶啦。其实我都唔觉得唔需要有咁大间铺嘅。 冇 你都系当 check 啫嘛，同埋如果佢迟啲科技先进啲嘅，你直情可以，好似去欧洲有啲买电器咁咧，你可以攞屋企嗰个floor plan 去买噶嘛。 屌有啦，而家已经有，即系美国已经有用 AR 嚟卖电器啦，即系基本上你开。你开你 系 你开一部你开部电， 欧洲兴噶嘛？欧洲即系你攞个 floor plan 去，跟住攞个 floor plan，跟住度，因为佢哋啲电器铺你都知行好烦噶嘛。 系啊， 咁就譬如攞晒 size，攞晒成 3D 咁样摆落去嗰个图，睇下啱唔啱先。 唔系咁呢度咪咩咯？呢度咪即系美国咪开你个开个 app，跟住之后咪摆呢度摆嗰度咁样，佢会自动将我哋 scale 埋嘅，好正嘅，系啦。 系咯。所以如果用旧嗰啲唔得噶啦，而家取 Harvey Norman JB 都等收 快 费 捻 啦。 啲执啦，白色垃圾，屌你老母！ 喂 JB 啲 service 越嚟越差，你觉得？ 哦咩？我拒绝去 JB 好耐啦，已经。 以前啱啱 JB 开嗰阵咧几好嘅，而家一上咗市啊，越搞越衰咯，我觉得。 呃到啲上一代咯，下一代咪玩完咯。 系啊，啲后生都唔见有后生入嘅，我行过都有啲上年纪嗰啲咯。 咁啊，差唔多够钟啦。咁啊，讲多一样嘢啦。礼拜三我同你去咗呢个叫咩？西边嘅西 西 区， 热西区，红番区啊，红番区。 红番区喎。咁啊，即系我同你食呢个辽国嘢啦。咁辽国嘢就其 喂，嗰 实 间嘢得喎，嗰间嘢掂喎。 辽国嘢咧就有啲似泰北嘢嘅。咁我哋啊，即系叫一碗牛粉啦，叫一碟炒面啦。咁啊，share 咗 我 佢 觉得你碟炒面正喎， 系 反而嗰个铺咧真系唔系好得， 个 个铺真系 屌粉啊铺。 嗰个粉唔系好掂，系 跟住之后 嗰个 就 肠都一般，系但系嗰啲炒嘢好似几香，我了解嗰啲都几香。 隔篱有啲咩？ 啊，隔篱见到食炒饭嗰啲咯， 隔篱有人咩？ 有后边有台越南佬喺度食炒饭， 系咩？有 系 台越 啊， 南佬喺度炒饭，我 喺 我后边。 睇唔捻到啊！咁 诶， 啊。 唔系，其实我觉得Fairfield 咧都类似 Bankstown 咯，又唔系好似你讲到咁衰啊嘛。我觉得 Bankstown 同 Fairfield 差唔多，即系个级数差唔多。你讲再衰啲嘅，你就要去 Maryland 咯。 咩啊？ 你讲嗰个新北江商场都入去都 OK，都唔觉得太危险。 即系其实， Maryland 嗰个系直情有成堆垃圾，即系嗰啲你睇到系嗰啲，你总之系嗰啲唔知乜鬼嘢，回狗咁啦，跟住坐晒喺度，跟住，哇，你都唔敢拎个电话出嚟嘅，佢好似夹住你个电话咁，你拎出嚟打用你话事啊？ 即系其实咧，嗰日咧，我哋食完饭咧，就行咗火车站对面。咁火车站对面咧，就一条大街咁样嘅。咁之前咧，阿 Mark Latham 咧，即系其中一个，即系一个即系雪梨郑京翰啦，差唔多可以话系啦。咁啊，雪梨郑京唔系雪梨郁文啊，屌，唔系郑京翰啊，因为佢系冇得捞噶嘛， 系雪梨肉不带。 佢系俾人炒鸠咗咩？佢个 喂，跟住 K， 佢喺度访问啲人啊嘛，好 K 即系佢 啊嘛。 就访问啲人，即系 喂，但系我真系唔明点解阿 Chris Warren 咁帮住喺度啲人，我真系一个白鬼都见唔到。即系你话我歧视好咩好得，但系点解日光日白一个白鬼都冇嗰条街？ 唔系有白鬼嘅，有啲肥婆喺度嘅，咁啊似嗰啲 系咩？ 似食福利嗰啲咯，系啊。 我睇唔到。 系啊，咁我谂正常白鬼都唔想去嗰度啊。系，咁即系嗰度成条街咧，就 喂， 系即 但系 系 我觉得嗰间红兴餐厅正哦， 边间红星餐厅？ 成班叔父好似讲数咁坐喺度嗰间咯。 我有，总之咧，即系有一度行过闸角咧，就有一间类似好似，即系我都唔知嗰间系铺头定餐厅嚟嘅，因为 喂，嗰套《烈士听风云》定咩？ 系啊，咁就即系成班咁嘅黎巴嫩啊，中东阿叔就唔知围埋张台度，唔知讲咩咁样啦，即系真系似黑社会讲数咁样咯。咁啊，好 嗰 似 间嘢冇人帮衬噶，得嗰两台阿叔喺度玩 pair 牌嘅啫。 系啊，咁咪即系似啲咁嘅窃听风云啲地主会咁样咯，锄地会啊嘛，即系曾江做阿头，之后唔知仲有边个嘅，系啊。 系啊，真系好。嗰个位都几正，我觉得。唔知点解我反而中意嗰个餐厅咧，即系好似老香港啊，跟住有啲面包铺好似老香港，嗰个位几正，嗰个整街位。 即系你话 Fairfield 嗰度， 系 咪有间越南面包铺嘅嗰度？ 嗰个好似香港啲老街咯，我觉得，即系好似去咗以前九龙城嗰啲街咁咯。 唔系咁而家旺角都系咁样嘅，即系后边嗰啲砵兰街嗰啲美叉嗰啲好旧嗰啲。 系咯，好旧嗰啲咯，嗰啲反而嗰啲我觉得几正，冇乜嘢。即系你反而话新北江嗰边咧，嗰啲我就觉得我麻麻地。但系新北江 overall 新北江，我觉得都唔系好差啫，都话咯。如果你去个 Maryland 个 Stockland 咧，你就唔觉得新北江好差噶啦。 咩 Maryland Stockland 喺边度嘅啫？ 你去 Maryland 咪知咯，Stockland 得一个商场啫嘛。 你唔话圣 Mary 仲差咩？ 圣 Mary 哇，圣 Mary 仲劲，圣 Mary 真系你行落条街度咧，火车站嗰度行出去咧，你系惊噶咯。 嗰度系白， 但系 嗰度 Stockland 嗰个都惊噶，Stockland 嗰个，因为嗰啲友咧又系，即系你见到个商场好多人，但系啲人唔系买嘢嘅，系坐喺度唔知做乜噶，大大只三四十岁咁。 偷凉冷气啊！ 系啊，凉冷气煲烟咁，跟住咧，你真系好惊你个电话俾佢攞啊，大佬！ 哇，屌 Maryland 原来呢度嚟嘅，即系其实 Granville 过啲啫。 系啊，Granville 都好嗨噶啦，啲狗听讲唔打针噶，同埋咧，我以前系读嗰间 TAFE 噶嘛， 系啊。 夜晚行过咧，啲狗会扑出去吠你噶。 What the fuck？ 我而家 Street View 紧 Maryland 嘅 Stockland 咧，真系好核突。 哦，你入嚟，唔系外边都 OK 嘅，入边就真系金玉其外咯，呢啲好嗨入边。 即系其实你睇到咧，对面咧， 系咧，你唔想 买嘢，即系嗰啲 shop 都閪啲，买埋啲烂嘢咯。即系隔篱咧，Stockland 对面有间生果铺咧，专门卖埋啲咧，你入边嗰啲嘢系比较正常啲，冇人买，系门口啲1蚊烂蕉啊、烂橙就多人拣咯。 咁大镬， 你真系唔想买咯， 乜 黐 其实 线！ 我自己咧，我因为我之前咧，我揾条越南仔剪头发，但系嗰条友仔唔知点解 Instagram 咧就 系、 硬。 哎、啊，仲有啊，圣 Mary 咧买嘢咧，去 cos 我就 cos 唔捻食嘢啦，走入去啦。嗰啲嘢咧，冻肉嗰啲咧，差唔多件件都就系过期 俾啲西边啲閪人买噶嘛，真系。 好捻閪啊！喂，我哋咁讲，我俾个上次有啲听众咪话我哋歧视嘅系嘛？唔好歧视西边的 我而家摆明歧视你，你放蛇咬我啊！你使乜筹钱嚟 North 嚟揾我报仇啊？嘛，我住 Linfield 嘅，屌你老母！ 而家你左教咁啊！你清算你 咩？佢咪清算咯？佢揾到钱啊，搭车搭到火车过嚟先啦、啊。讲嘢真系，我住 Linfield 嘅，我成日去 Linfield 湾 Coast 度买嘢嘅。得闲啊，嚟搞鸠我，睇你咩即系烂，即系你喺西区你要烂过嚟噶嘛？我睇你出到 Ashfield 啊，你都谢捻咗啦，扑街！屌你老母！咁口响，仆街！我日日上网笑鸠你都得啊，西边嘅狗真系，屌你老母！做咩？你笑咩？做乜冇笑？ 跟住我哋肯定俾人投诉歧视你咁耐。 咪投诉咯！屌我 vote no 嘅，仆街！我系纳粹党嚟啊！咁啊点啊？投诉咯，放蛇咬我咯！屌，唉、哎，爆钟啦，唔捻做啦，下集再讲。你唔系你下 OK，好啦。 你下集你又唔捻喺度啊？屌咁一个月之后见啦，系咁啦。 OK，好啦， 好，多谢 拜。 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再见，拜拜。